太阳山。从前有一对兄弟，老大又懒又贪心，什么活也不干，还净想要钱要东西。老二很老实，整天在地里干活，不怕累不怕苦。后来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死了，老大把家里的房屋和田地都霸占了，只分给老二一间草房，还有很小的一块地。春天来了，该下种了，可是老二连一粒种子也没有，他急得没有法子，只好去找老大。哥哥，借点高粱种子给我吧。老大的心肠可坏了，他拿了半碗高粱，偷偷地放在锅里煮了煮，又把它晾干了，再借给老二。可是他去煮高粱的时候，掉了一粒在地上，没顾得捡起来。老二接过那半碗高粱，看见地上还掉了一粒，就捡起来，一起拿回去，把种子撒到地里去了。煮熟了的高粱怎么会发芽呀？过了几天，地里只有那根没煮过的种子长出苗苗来。老二心里很难受，可是也没有办法，他就把那颗苗苗照顾得很好，浇水、松土又除虫，这颗苗苗长得特别快，没几天就长得像小树一样高了，结了一大把又大又结实的籽儿。一天傍晚，老二下地去，忽然飞来一只大乌鸦，衔住那颗高粱，使劲一拔就拔了起来，向天空飞去。老二着急了，追上去一把抱住高粱杆子。这只乌鸦力气可真大，竟把高粱和老二一起带走了。大乌鸦飞呀飞呀，飞了很久很久，一直飞到一座大山上才停下来。大乌鸦对老二说，这颗高粱也不够你吃的，就送给我吧。这儿是太阳山，满山都是金银宝石，你拿些回去，够你一辈子吃的了。老二一看，真的，这儿到处都是金银宝石，他就捡了一块金子放在口袋里。大乌鸦说，多拿一点吧，拿了咱们就走，太阳一出来就会把你烧死的。老二说，拿一块够了。老二骑在大乌鸦的背上回到家里，他拿了那块金子造了房子，买了几亩好地，又买了一头牛。从此他干活种地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老大听说老二日子过得不错，觉得很奇怪，跑去问老二，老二全都告诉了他。老大一听高兴极了，他回到家里也煮了半碗高粱，又捡了一粒好的种子种到地里去。过了几天，长出一颗高粱来，有小树那么高。他天天在地里等那只大乌鸦，等呀等呀，一天那只大乌鸦来了，也把高粱杆子和老大带到太阳山去。大乌鸦对老大说，这儿就是太阳山，满山都是金银宝石，你拿些回去，够你一辈子吃的了。老大急忙说，好的好的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从怀里拿出个大布袋，捡起金银宝石来。大乌鸦说，你快拿吧，拿了咱们就走，太阳一出来就会把你烧死的。老大顾不得跟大乌鸦说话，他拼命地抓呀抓呀，一把一把地往口袋里装，把大布袋装得满满的。大乌鸦说，你再装就拿不动了。老大说，不要紧，拿得动的。大乌鸦又催着他说，快了快了，太阳快出来了。 老大说，等一等，让我再拿一点。老大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觉得一阵火辣辣的，只见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了。他想跑已经来不及了，给太阳烧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